星期天一早晨。

一切都来也匆匆，稍纵即逝。夏天是惬意的，是美丽的，是快乐的。今天是7月29号，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也无法阻挡。谁能给我一对翅膀，让我能越飞越高，试着看到无尽远方，必须有你去想，让我的眼中不再涌出所有你的愁，也许是